台外语广播隆重推出由埃德加·斯诺家人授权、美国优秀配音演员播讲的英文原版广播版《红星照耀中国》。8月1日起，每晚11:30 ，FM92.3 带你在广播中领略中国红军那不可征服的力量。 It was early June, and Peking wore the green lace of spring.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长春。 欢迎收听 FM98 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Hello， 早上好，这里是一个周三的早上。 周三的早上是吗？ 周三的早上， 这是不是浙江舟山的早上呢？ 欢迎大家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中波 AM927，这里是每天早上正在陪伴您的北京青年广播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发现今天我们这个大屏幕特别黑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今天换一个造型戴一下眼镜的水水。 还是蛮帅气的。 有吗？ 有。 大家是不是很喜欢我戴眼镜的造型呢？如果很喜欢的话，请打一。 差不多行了，给个杆还往上爬了，真的是。 你知道最近有一个就是那个艺术作品很红吗？ 什么作品？ 就是在一个美术馆的门口插了一根特别长的杆儿，然后大家就顺着那根杆儿往上爬。 认真的吗？ 认真的。 那个杆儿是可以爬的杆儿是吗？ 不是，是一个雕塑的作品了，然后上面有很多那个雕塑的人嘛。 啊，就那个雕塑作品，就是有很多人在爬杆儿。你是在笑雕塑是吗？咱俩要不要做个口部操啊？ OK， 那要提醒大家，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所以说大家有这样的几种方式能够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主要是收看了。 收看，对，通过什么方式收看呢？ 那最重要的呢，是要告诉大家，我们的982是有一个自己的公众账号，微信的公众账号。那大家呢，在微信上搜索982魔力工厂就可以去观看到我们的节目了，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公众账号，因为我们会定期的推送一些比较有趣的文章和我们主持人比较感兴趣的话题。那同时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两个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分别是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 是的。 另外呢，还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那另外呢，就是记得大家在搜索我们的直播之后，千万要点击关注哈，因为你们的关注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对， 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活力982”都行，关注我跟水水的个人微博都行，好不好？你们看人关注吧。 我们看一下关注我们的今天还会有哪些朋友。其实今天是一个周三，周三， 对，今天不是周三吗？不是周三吗？今天是周三是吗？ 对， 周三， 因为周四一般来说比较乏味一些，但是周三还是有很多值得庆祝的地方，比如说今天是一个小周末，对不对？ 是的， 大家在晚上的时候可以去小酌一杯，什么表情？ 不应该是每天都能够小酌一杯吗？ 小酌怡情，但是周三最佳。 好吧，那在继续聊周三这个小酌之前呢，还是抓紧时间进入咱们的第一时段。 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那今天我们在好奇头条号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资讯有一个主题，那就是科技。我们首先来关注关于科技的第一条的信息，那便是来自于苹果 iPhone 8。现在是已经被爆出它在使用了没有再使用 Home 键之后呢，又爆出了它将使用人脸识别。那为什么大家这么言之凿凿地说 iPhone 8会使用人脸识别？是因为大家开始去破译苹果公司推出的一款音箱。那这款音箱其实是和 iPhone 8衔接起来的一款新款的音箱。那有非常厉害的这样的 IT 的人员就开始去破译这个音箱的代码，于是呢发现这个音箱的代码当中包含了很多，这个代码当中是包含了 包含了什么呀？ 人脸识别。 为什么笑成这个样子？人脸识别很好笑吗？ 没有，因为就是它的这个代码确实是很难念，然后我感觉像一堆天书在那儿一样。所以就重复了一下。通过、 所以就是有这个代码常识的人，然后就开始研究 iPhone 8的一些代码， 它其实是配套的一个音箱，然后通过这个音箱来研究这个代码，然后通过这个代码就研究出了 iPhone 8有可能会采用的是人脸识别。而且猜测是这样的，是并且呢代码显示 iPhone 8可能会比提供比现在的 iOS 设备更好的显示屏，那在 5.15 英寸屏幕上会配置1125×2436的分辨率。虽然这个分辨率的数字我也不是特别能够有一个直观的感受， 我也是，我就是只是象征性的 天哪， 听起来蛮高的。 所以说大家还是可以期待 iPhone 吧。 好， 我还挺期待的。 我也期待了。星星雪儿来了，星星雪儿是第一个今天发言的，说我来了， 恭喜雪儿， 恭喜雪儿是第一名哦。君君说了，为主播添加了印象标签，幽默鲜肉。这就不是给我添加的对吗？是给你添加的。 为什么呀？ 因为是鲜肉啊。 你不是鲜肉吗？ 很少用鲜肉来形容女生吧。 真的吗？ 我是喜欢吃鲜肉月饼，倒是真的。 鲜肉山。 突然觉得自己变爷们儿了很多。来福说了，山山水水早上好，都已经来了， 早上好， 快坐好，放好小板凳，坐好吧。 那为了庆祝雪儿能够获得今天的第一名，我们在这里呢送给你一个 iPhone 8画的。我和珊珊会就是在纸上画一个非常精美的 iPhone 8送给你。 这个环节真的要这么做吗？那好吧，那我给你画一个吧。你说下一条吧，我给他画。 现在就画是吗？ iPhone 8不是很好画吗？ 你知道 iPhone 8长什么样吗？ 嗨，能长什么样啊？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进行下一条，我要看一下你把这个 iPhone 8画成什么样。好的，现在珊珊画的这个 iPhone 8非常的惊人，很惊人。 不就长这个样子吗？ iPhone 非常准确，已经不能更准确了。 对吧？有没有任何按键？然后有没有这个边框？右边呢是 iPhone 八，左边是 iPhone 八 Plus。你选一个吧，雪儿。 嗯，雪儿选一个啊，没关系，反正两个就是四条线组成了一个长方形，你选哪个都好用，嗯、对不对？嗯。 哎，我的天哪！所以说，哦，原来是有这个功能的，是吗，亲爱的朋友们？在那个花椒直播间，是不是有帮主播添加气质标签的这项功能？ 嗯， 因为我看到另外一个人用同样的格式叫活路，为主播添加了印象标签：幽默、气质、帅哥。 当你念出气质那个词的时候，我在想说，这个同学终于讲的是我们女主播了，然后又念出了帅哥。 没法聊了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们的演播室里都闪烁着珊珊的泪光所造成的泡沫。 还好啦， 嗯， 现在就是 I don't care。 我有件衣服回头穿来 I don't care anymore。 李胜说了，说你戴上眼镜就不认识了。 嗯 嗯， 是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对不对？ 大家觉得水水戴眼镜好看还是不戴眼镜好看呢？觉得他戴眼镜好看的话就打 一。 好，现在是不戴眼镜的样子， 对，然后可以打二。但是我觉得今天的这个灯光又是把我的脸真的是照得非常的亮。 因为今天你知道为什么照得很亮吗？ 为什么？ 因为咱们大屏幕还黑着。大屏幕黑着的时候咱俩就不会逆光，我们俩就会比较白呀、 啊、所以我们就是荧光飞翔。 咱们以后就关着吧好不好？这样我们看，你看全景咱俩都变白了，以前全景多黑啊。 但你不黑了，所以说也没有关系了。嗯， 等会儿等会儿 怎么了？ Everybody 打的是二。 真的吗？ 嗯， 所以说就在建议我不要戴眼镜，对不对？ 嗯 嗯， 那个活路说的是一人一半，他说的是气质是咱俩一人一半分，帅哥呢？帅哥我也可以分一个帅字吗？ 你可以分一个哥字了。嗯， 好嘞。 OK， 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关于微信的一个消息。那微信的内测是流出了一张截图，那在这样一张截图上显示呢，是有三个选项，就是选择条件。第一条选项是半年内无单聊，第二个选项是无共同的小群，第三个选项是半年内没有回复过他的朋友圈。 嗯， 那从这样的三个条件，现在完全是没有办法推测出微信又要出什么幺蛾子的功能了。 完全可以推测得出啊。 什么？ 就是帮你确定一下你微信里面不常联系的人，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把他删除。 哦，你是这么想的是吗？ 我觉得一定是，你一定是非常乐观的，相信微信是希望能让你找到你不常联系的人，然后帮你主动发条微信，是吗？ 我的想法是，他能够主动的帮你的那个朋友圈稍微分一下层级，然后让你知道哪一些是经常联系的，哪一些不是。 然后呢？ 然后哪一些可以删？ 然后呢？ 但是并不是所有不联系或者少联系的朋友都应该删掉。 那倒是真的，有些人就是不爱用微信或不爱说话啦。 对，而且我的微信里面有很多就是都是没法删的。 嗯，你知道。他用的一些事情是很多人会用那种功能，什么测试一下我们俩是不是说过话，或者是不是你已经把我删了。 我很烦。 嗯，为什么？ 就是你知道那个僵尸粉的测试工具其实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隐患的吗？ 嗯， 首先它对你的账号的密码安全， 嗯， 然后对于你整个的那个微信的那个隐私保护是有，嗯，是有可能会攻击到的。 嗯， 然后再其次是，如果你给挨个的给朋友发这样的信息，我觉得我那个朋友，我会给这个发信息的朋友扣分。 我会觉得，就是每次我收到这种信息，我心里就会想，咱俩有这么不熟吗？你知道有那种还比较熟的朋友，他可能也没有办法了，他只是想发，然后必须要群发。但是我就会觉得，明明是关系比较好的朋友，如果是比如说你跟我，算了，比如说是圈圈跟我， 我跟你没那么熟是吗？ 对，比如说许可跟我吧，好不好？他突然给我发一条，我想试一下这个你还是不是我的好友，我就会觉得这有什么好事的吗？ 嗯 嗯，不管怎么样呢，大家碰到这种情况会怎么想呢？因为的确会有很多情况是别人会测试一下你是否已经把它删掉了。 嗯， 水水刚才讲微信最新的内测流出了一张图片，刚才给大家已经看过了，再次给大家看看这张图片是这样子的。它上面有三个选项，第一个是半年内无联系，第二个是无共同小群， 半年内没有回复过他的朋友圈。大家猜测一下微信的这个内测流出的这张图片是什么意思呢？ 对，到底是要干嘛？我之所以下载了这张图片的原因，是因为我每次看到微信的这张首图的时候，我都觉得微信是一个让人变得越来越孤独的软件。你看这么小的一个人面对着浩瀚的对吧， 浩瀚的星空，浩瀚的宇宙，是这意思吧？它这个寓意好像就是有这个隐身的寓意吧， 我觉得有吧。 对， 然后我想跟大家互动一下，其实我特别想问大家，就如果微信这个功能当中的这三项你的朋友都符合，然后这现在就是跑出来了大概有200个朋友，符合你没有和他有共同的小群，你也半年内没有回复过他的朋友圈，然后你也怎么样了，然后你会删掉他吗？如果会的话打一好不好，不会的话打二。 这件事情太难了，没有办法现在告诉你是打一还是打二，因为你要去判断一下。就这200个人，比如说我的微信用了这个功能，看看哪些朋友半年之内完全没有联系，我会把这200个人过一遍。我会挨个的看一遍分别是谁，我真的有可能会抽一个下午的时间，或者是慢慢的10个10个一组给他们发条信息啊，看看他确定。你知道有的时候有的微信里的人真的是你加了就不认识了，你知道吗？ 对， 然后可能生活当中再也没有交集了。 对， 我真的觉得这样的人删掉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其实对方也想删你，何必要这样互相牵绊着，还不如给对方解脱。 对方是怎么牵绊你了？就仅仅是你那个头像出现在对方的微信里，然后对方的头像出现在你的微信里，仅此而已。 他可能也是非常非常希望大家就不要再联系了。 就他每次看到你的头像都会抖一下，是吗？ 他会想这是谁？对不对？可惜你又不会主动删他，他也不好意思主动删你，还不如就你先来，你主动迈出这一步，给对方解脱。 早该承认 这是个错。对不对？ 我不应该还不删除。好，你待要回复吗？ 君君回复了。君君说珊珊活泼美丽。水深帅气大方。 我问的是要不要打一还是打二。 寝室大哥说了，哎，寝室大哥来了。寝室大哥昨天没有来，对不对？寝室大哥说 还在等待那个什么618的那个什么。 对对，还在等，还在等。陌生人加微信不安全，他说。因为我的确是，你如果你在平时的一些公开场合碰到别人说咱们能加个微信吗，你会怎么判断加不加呢？ 我一般很难拒绝别人。 是吗？ 而且我只有一个微信号。 我也是只有一个微信号。我微信号只有一个，没有工作号和生活号，而且我不分组。我所有的朋友圈都是所有人都可以看到。 我也是。 就是我看到那种在工作时间玩的，领导也可以看到，但是 I don't care。没有啦，我是很认真工作的，我从来不在工作的时候玩。 哦，是吗？哎，那上次碰到的那个是谁呀？ 谁呀？你说是静宇吗？还是王爽啊？一定记错了，也可能是原因。 是孔文了。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个男的是吗？ 我们 真有意思。还把男的看成我。 OK， 其实我是想问一下，你的微信现在有多少个好友？ 2700。 2700吗？ 你看我是可以第一时间说出来的，对不对？ 对， 2700或2900，3000以内。 为什么你可以就是这么快的说出来？ 我想问一下， 对吗？ 我是认真的，我想问一下，请问一下，这个直播间里是可以加那个给主播加标签的是吗？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功能。 OK， 是不是重新研发的呀？因为有个 Angel Lover， 天使情人，一米阳光，给咱们加了一个印象标签，好声音，鲜肉。文艺范儿， 这个还蛮准的，其实前面的也准了， 都准。 就只要是气质啊，比如说帅啊、美啊什么的，我觉得都很准。还是挺会评价的。 谁能告诉我是不是重新研发的功能加标签啊？如果有的话，你们都帮我们加一个好不好？就记得有没有女神那个选项，包括还有人问我说你的手机多大内存，好像是128或者是256吧。 OK， 那我们刚刚了解的是微信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啊，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如果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的话，你会不会删掉这个好友呢？还是说你会把它继续留在你的微信圈里面？OK， 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第三条信息。 我们今天早上的好奇头条号的主题是科技，那刚刚分享的是关于苹果和微信的信息，接下来呢我们要把目光投向的是 VR 的这种技术。然后最新的一个新闻显示，就是最早开始做一个 VR， 也就是虚拟现实的一个社交平台，今天就是最近倒闭了，主要的原因很简单，是因为缺钱。 哦，是吧？ 这个叫做 Altspace 的 VR 公司，其实实际上是在2013年开始去做这样的 VR 虚拟现实的社交平台。其实说起来很简单，就是所有在这个平台上社交的人都会拥有一个虚拟的人物的一个形象，也就是说我可以去选择一个人代表我。 明白。 就是你看过黑镜吗？就很像黑镜。 我没有看过，你给我讲过。 就很像黑镜里面的那个人设。就是比如说我选择了一个胖女孩，就是在那个虚拟社交平台上代表我，然后我们大家就用这样的一个虚拟平台去交往。然后他的意思是说想注重一种就是虚拟的体验，所以说每个人都不会再是自己本身，而是你选择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且他其实实际上在一年前还有一个摇滚的乐队，在这个虚拟平台上用他们虚拟的这个身份去在舞台上举行过一次摇滚的演唱会。就是所有的一切听起来都挺美的，但是他在今年没有得到新一轮的融资，他得到的就是最近的一笔融资是在两年前，大概是得到了1030万，然后其中中国的腾讯也有对他进行投资，但是这样的一个 VR 的技术的虚拟平台没有再继续获得投资人的喜爱，于是他关闭了，让人不得不再想说，那之后 VR 这样的一个社交平台的走向是什么样子？因为比如说一年过去了，另外一个虚拟社交平台 Oculus 也是砍掉了一半的预算，而 Facebook 即将在明年推出一款价格更便宜的虚拟现实的头盔，那至于就是人们的虚拟社交的方式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在一时间得到一个改变。 我其实完全没有了解过虚拟社交，在国内是不是没有这种啊？一般情况下你在一个游戏里面，然后大家有不同的角色，然后来进行什么组团啊，打怪啊，这种这不算虚拟社交对吧？ 不算。 对，其实我还是投射了我自己的真实的人格的。 对。 那虚拟社交有什么意义呢？干嘛呢？我特别不懂。 虚拟社交就是你要戴上虚拟头盔，然后你走进那个场景，然后你就相当于你是那个人，然后你看到的别人也都是那个虚拟的那个景观。 对， 虚拟最关键的是你眼睛所见的，全部都是虚拟现实。 是的，然后呢？什么意义呢？ 然后你就可以去社交了呀。 社交然后呢？可以约出来吃饭吗？哇，你来长这个样子。 不是，虚拟社交的人应该不会太想知道这个人本身真实长什么样吧？ 那不就是网恋吗？你设计一个各种那样的大裙子呢，或者是小背心小裤衩啊，跟 QQ 一样，那不是一个意思吗？ 但是虚拟现实就 VR， 它可以让你目 三维的立体的， 对，然后目光所及之处都是虚拟的。你玩那个虚拟的就是游戏吗？就 VR 的游戏， 偶尔玩，但是寝室大哥说对眼睛不好。哪一款？现在还有哪一款的说法吗？ 有很多 VR 游戏啊， 我玩过切水果。 好的，还有呢？ 想不起来了。我知道了。那也不算 VR 了。那个体感游戏机那里不算 VR， 对不对？ 那个不算。 那我就没有玩过其他的 VR 游戏。 大家玩过什么 VR 游戏啊？我很想知道，就是大家现在目前为止玩过的 VR 游戏当中都有哪些呢？比如说有一次我去我的一个朋友家，然后呢他就说，那你来我家就玩一玩 VR 好了。我说好啊，我说好啊。然后他说， 云浩是吗？ 不是云浩，是另外一个朋友。然后在云浩家一般都是玩体感跳舞，云浩可喜欢跳舞了。 好的，好的。 一会儿你可以问问他。 谢谢。 然后那个朋友就说，但是我家的 VR 的这个游戏啊，没有太多的选择，只有一个。我说是啥？他说是《生化危机》。我说会不会有点恐怖？他说没事的，你试试吧。然后我就戴上那个眼镜，我的妈呀！ 我的妈呀！吓死宝宝了！ 我一戴上那个眼镜，我就出现在了一个很旧的房间里。然后那个房间里就在我的旁边就是一个干尸。然后那个干尸上还有苍蝇在飞的那种。然后我就拿着那个手柄就开始往前走，然后就看到一个冰箱。然后他说你一定要翻箱倒柜的去寻找那些线索。然后一拉开冰箱里面就全部是人体的那种内脏。然后真的特别恶心。 然后过了一会儿，在长廊的另一端就出现了另外一个人，那个就是这个游戏里面你需要去打死他的那个就是丧尸嘛。然后过一会儿，然后我就想着说丧尸又不会动，对不对？我就先找着，然后我找着找着一回头那个丧尸就出现在我的面前，就拿斧头把我砍死了。然后整个过程我都超级害怕，因为你知道 VR 会给你营造一种假象，就是你身临其境， 是的，它离你很近， 对，然后每一个细节你都会觉得就是发生在你的身边。最可怕的就是你旁边还有人不停地告诉你说你这个地方你要往右，往右一点，往右一点，往左一点，因为他们是可以大屏幕看到的。但你知道我后来发现大屏幕看到和 VR 眼镜看到真的是两回事。真的是两回事。 那肯定的，要不然何必戴呢？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 VR 技术应该会给之后比如说听演唱会，然后玩游戏，然后虚拟社交带来革命性的突破。 也就是大家在体育场或者是演唱会的场所，明星比如说阿妹就在舞台上蹦蹦跳跳，其他每个人带了一个可穿戴设备，对不对？没有人用肉眼看，对吗？ 为什么就是被你这么一讲听起来有点怪怪的呢？还可穿戴设备，那请问是他 统一称作可穿戴设备啊？ 那他一首歌就会换一百套是不是？ 随便啊，就根本不用做任何造型，其实他在家就可以，对不对？他直接出张碟行不行？你还可以去跟他握手。 不是了，我觉得 VR 改变演唱会的一个最关键的点在于，这个世界上可能这场演唱会就只能有五万人在现场可以看。但如果你使用 VR 系统的话，就是你可以让他更身临其境的感受到这场演唱会，可能就可以扩大到几百万人吧。 其实的确是 VR 系统或者是 VR 技术肯定是在日新月异的发展的嘛。包括咱们现在做节目，有很多人也是用 VR 去拍的，包括做成各种各样的三维立体的呀，比如说我们出去做旅游节目，然后带一个 VR 团队，会把那个整个的 VR 素材拍回来。如果你有个那个可穿戴设备 VR 眼镜的话，就可以感觉好像你自己亲自到了那个地方一样。 对， 不管怎么样，大家会喜欢 VR 这种东西吗？ 当然会喜欢啊！现在肯定大家都是比较抱有热情和新鲜感的。那给大家预告一下，在这个周五，我们请来了一个画廊叫做空间站的一个策展人，他目前就是在跟微软去合作人工智能和艺术之间的一个关系。在他的理解当中，人工智能其实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地方。所以大家可以在周五的时候要强力的关注我们的节目。 好的， 好不好？我们请到的是傅晓东，让他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VR 和艺术的关系。 是，记得啊，这是预告啊，是周五啊，希望不要明天来后天来，明天也得来后天也得来，但是周五得来看傅晓东，好不好？然后雪儿你还在吗？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刚才那个 iPhone 8呀，然后我觉得我画的正面画的 可以给我一下特写 吗？太简单了。怎么了呢？雪儿你还在吗？刚才水水不是让我帮你画一下那个八代手机吗？我把那个背面给你画出来了。我觉得这样才比较完整，也算是送给你的礼物，好不好？来，你看是不是还是跟刚才一样，右边是 8, 就两个长方形里面多了两个苹果， 左边是 plus 了。祝你今天开心，好不好？ 雪儿是这样的啊，就在给你寄这个就是画的时候呢，我会把珊珊的那个就是地址也写得比较详细，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可以退，好吧？ 还寄呢？还寄呢？ 雪儿来就是在我们的微信或者是微博里边私信一下你的地址，我给你寄，好不好？ 行，你寄啊。 我寄， 给你， 我寄，寄就寄。好，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好奇头条号。我们一段音乐回来，然后继续进入今天的翻滚朋友圈。 看看今天有没有什么新歌送给大家呢？送大家一首特别好听的，迪克牛仔和弦子的歌曲。好了，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我不会喝醉。 hey, 亲爱的宝贝，饭吃饱了没？外面是个温暖的社会，小心点不要吃亏。 成就它无人可归，工作可别太累，健康开心才更珍贵。 人生有太多是非，得用眼泪体会，但愿你能勇敢面对。 哎呀呀，我的老爹，你说的对，有人追我不 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跃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每次听到这样的口哨吹起来，我就觉得气氛真的非常的欢。 你吹一个。 我不会吹口哨。 我也不会。 所以我就说，每次听到这样的口哨，我就觉得气氛。 可以试一下，努力模仿一下。 OK， 欢迎回来。 假吹可爱。 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别闹。这里是 假吹， 北京人民广播 都假吹。哎，咱俩玩个双簧好了。来你的镜头，然后我来说，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不好？ 好， 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笑，看不见。 还有 AM 九二七， 好好好， 好，是你的声音，我的声音啊， 我的声音， 你的声音好吗？ 你的镜头，你的镜头好， 好。 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了。 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大家好，我是小仙女。 小仙女，这个我怎么能猜得到呢？ 你努力猜啊。 大家好，我是今天被大家打上小鲜肉帅哥标签的水水。 大家好，我是今天被大家打上小鲜肉帅哥标签的珊珊。小仙女啦，珊珊。 然后呢，要告诉大家，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所以大家可以通过首先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大家一定要通过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哦，然后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另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两个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分别是花椒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然后呢，在北京时间上搜索的是北京青年广播，都记住了吗？一定要点击关注哦。千山万水总是行，给个 关 注。行 不行？哎，刚才呢，其实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加了标签。其实我跟水水是今天看到，第一次看到加标签这个功能，还蛮好奇和觉得蛮新鲜的。 对， 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帮我们加个标签吧，好不好？哎，还有一个小朋友来了，浅若夏末说我来了。哎，他应该是第一回来吧？ 应该是吧，欢迎。 好像咱们是第一次见，对不对？欢迎哦。 超级欢迎的。希望大家能够在早上有一个就是派对的精神。 是的。 好不好？ 嗨起来。 在上班之前，让我们嗨起来。 在这个周三。一个梗能说一个多小时，是不是受不了？ 对啊，在这个舟山， 在浙江舟山 早上。OK，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是翻滚朋友圈。最近在朋友圈里有一部电影，可以说是直接火炸了。 什么电影？ 战狼。 嗯啊、哦，的确是火、嗯，的确是火。 就是昨天我看到我一个就是挺挑剔的一个朋友，就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挑剔、非常作的人。 念挑剔是吗？听起来好怪哦。嗯、 是的，在这里不能扣我钱哦。嗯、 就直接念挑剔是吗？ 嗯，哦，应该是吧。应该是 就是很挑的一个朋友了， 对，很挑的一个朋友，这么不信任我。然后呢，我看他发了一个朋友圈说，战狼给十分， 哇，真的， 满分是十分， 真的，嗯，哇，好棒哦。因为给十分的电影真的很少啊， 很少。然后呢，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条信息，嗯，是有选择的，因为。嗯，战狼在国内的口碑和票房已经是就是堪称完美了 啊！ 那现在呢，我们就要把目光再放远一点，对不对？我们就想看一看国外的网友是怎么来评价这样一部中国电影。 哎， 因为战狼同时有在北美上映。 嗯，其实可以问一下大家，对战狼的评价怎么样？因为我看到了一个叫做 Nikki 啊，他说了是昨晚看的。嗯， 然后呢？ 他还没有评价，他只说他昨晚看了。 好的， 我觉得咱们直播间里肯定有很多朋友已经看了战狼了， 已经看了战狼。 你觉得战狼的怎么样呢？拍的好不好？如果是十分满分的话，你打几分？ 我好想去看哦，但是又只能到周末了。我今天晚上有事儿。 嗯，什么事儿？ 关你什么事儿？ 嗯，怎么不关我的事儿？ 好，我们来看一下战狼。他 赶快继续吵，来来来，来先说清楚。好了，战狼怎么样？ IMBD 就是国外的那个豆瓣， 嗯、 IMBD 这样比喻人家会不会不高兴啊？但没关系了、 啊， 就是国外豆瓣了。 对啊，他们有没有 IMBD 女神？嗯、有豆瓣女神呢、欸？ 有，就是你、嗯，你就是 IMBD 女神。 我是微微笑女神，最多算是IMBD 也是那种在国外对于电影进行评价的一个网站，是吗？ 然后呢，在这样一个网站上的评分是 7.4， 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 7.4 呢？就比如说受到奥斯卡多项提名的美国狙击手， 嗯 ，American Sniper， 嗯， 他获得的评分是7.3， 哇哦。 然后前一阵子大热的神奇女侠 Wonder Woman， 嗯， 它的评分其实是7.9， 嗯， 所以大家感受一下，作为一部中国电影，而且还没有就是不是英语的这个语言， 嗯， 它获得7.4，可以说是非常的厉害了。 嗯， 然后呢，它在烂番茄上86%的观众表示喜欢战狼。 嗯 嗯，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外国的网友的留言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新闻标题啊，比如说在外国的主流媒体上，它的新闻标题是这样的 ：China box office Wolf Warrior tops global rankings with 127 million debut， 就是战狼以1.27亿票房领跑全球票房。 嗯， 然后还有就是战狼统治国际票房。那现在我们赶紧来看一下国外的网友是怎么样来留言的呢？比如说国外的网友说，战狼场面激烈，编排精心，给电影画上了完美的句号，多重角度，世俗意识，有动作，有幽默，还有亲情和友情。 嗯 嗯， 这是你刚才说的，在这个 IMBD 这个网站上面，战狼的评分对不对？ 对， 7.4分。哎 ，Wolf Warrior。 Yes、嗯。然后刚才有很多朋友其实，在咱们直播间给战狼做出评价了。 OK， 我们来听听。 全都是非常正面的评价。 嗯 嗯。啊，首先来看一下，刚才有一个朋友问说，五洲同志总监吗？好啊，继续说。对对对，我们北京青年广播五洲同老师是我们的总监。 对。 如果你仔细听的话，我们有一个片花，就是五洲同老师说，我不是谁。 我不是谁。我只是从你的世界路过， 来活力酒吧 98.2， 看看我是谁。然后刚才 Nikia 说了，他是第一次看直播，然后觉得一大早看到山山水水清，这个心情真好。 嗯， 我们看到你也非常开心哦。浅若夏末的确是第一次来，以后要常来，好不好？来看一下大家对于战狼的评分。 等一下，浅若夏末，你有没有点击关注？ 对，我都忘了，你知道吗？我怎么会忘了催促大家这件事情呢？现在在直播间的朋友，如果觉得我们节目比较有趣的话，现在就点击关注或者分享，好不好？ 嗯， 刚才呢 ，Nikia 说他是昨天看的电影，他打了一个满分啊， 哇，满分啊， 说是用生命在拍的电影，觉得非常非常的赞，然后执着说好，拍得好，梦一直在，也说超级棒，朱古力豆说报道。我想问一下，你中午一起吃饭吗？然后 Nikia 也君君也说了，说战狼棒绝霸气有气质， 都是非常非常正面的评价。嗯， 哎呀，好烦啊！你们说的我今天就想去看，但是今天的事儿又推不掉，那只能明天了。 嗯 嗯， 彼得洛夫小狼说：“还记得我吗？”当然记得啦，哪位啊？记得吧？ 有没有点击关注？ 耳熟吗？ 我觉得耳熟哎，我觉得耳熟。嗯， 是吗？ 他是不是夸过你漂亮？嗯、估计 啊，是吗？夸过我漂亮的我都记得呀。 嗯、没有了。 不管怎么样吧，说回《战狼》这部电影，我觉得的确好像是良心剧作的感觉。你觉得有可能会使中国的在这个方面的题材的电影，跟国际上的一些大电影有的一拼吗？ 我觉得其实中国现在很多大制作的电影和国外的电影的差距真的是越来越小了。嗯，反而是让我有的时候觉得好莱坞现在技术太成熟，然后很多场面真的是有多大就能做多大。 嗯， 就他们来定义那个场面有多大。 嗯， 但反而是在故事和情节上让人觉得越来越空洞， 嗯， 越来越无聊。 嗯， 就我觉得今年真的是国产电影频频的给我们惊喜。 啊， 嗯， 我要哭了。 怎么了？ 我觉得很多老朋友冒出来了。 嗯， 因为我跟水师是休了假嘛，大家也知道我们是有四天离开了直播间，然后现在好像啊，你看彼得洛夫小狼不是先说了还记得我吗？ 嗯， 对不对？然后他说好吧，以后让你们永远记住我。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容娜也冒出来了，说我要去看看战狼。 嗯， 然后王子冰后也冒出来了，嗯，说嗨，你还记得我吗？ 啊，这 个你真的记得 了。 嗯，因为以前那个王子冰后就还蛮长冒泡的。 对， 彼得洛夫小狼是真的没有那么长冒泡了。 嗯 嗯，浅若夏沫说我太喜欢你们了，当然关注了，我们好开心呐，啊，神经病。嗯，谢谢执着。 嗯， 你得说我说我。对， 你这样人家会误以为说你说人家。 我前两天不是我是去延安参加创业者的培训活动吗？ 嗯， 然后我们改了一首歌叫创业者之歌。 嗯， 那个我是根据游击队之歌的原词改编的。 嗯， 然后是跟鸡那点事儿你记得吗？嗯，跟他一起改编的。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哒哒哒哒哒，水又深。 对，我们改的是什么？我们都是创业者，每一天醒来都是一场战斗，我们都是神经病，每一个神经都有病。是不是很符合创业者的那个打鸡血的状态？对，所以我说神经病的时候要么就是在说水水，要么就是说我自己，大多数情况下是说我自己。 OK， 还有评价战狼的吗？ 大家都是在表达对我们俩的喜欢，好害羞。哎呀， 天哪，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看见吴珊珊有害羞的表情。 因为大家说的太直接了。 有多直接请问？ 我觉得比天哥可爱多。哎，天哥今天没来是吗？啊，小苹果也在。 嗯，嗯， 对。 君君说，很喜欢挑拨他们的关系。 你们俩才来，才走了四天吗？好像是十多天的样子。但是要告诉大家，我们俩会连续在九天。 对， 九天感觉像是一个世纪。 从昨天开始到 8月9号， 嗯，我们俩这九天，嗯，天天在。 对，然后休息两天，嗯，然后又会再好几天。 对， 嗯， 就是其实我们也是用生命在做这个节目。 对呀，啊，嗯，你们能想象 我觉得我已经快要坚持不下去了。所以我更佩服的是陪伴我们的这些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因为其实我们两个真的是因为有节目没有办法必须得起这么早。 嗯， 但是有很多朋友真的是因为喜爱我们所以要起这么早。你们不要告诉我们你几点上班，你不要告诉我你是平常就起这么早。 嗯， 就是因为你们喜欢我们所以说你们就起这么早。好不好？这样的话我们的内心就会感觉特别特别的温暖。 嗯，每次看完我们节目然后就回去补觉，是不是感觉是两个特别需要别人爱的人，站在世界中心呼唤爱的主持人。 对呀，啊，这个世界就是要让我们的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响叮当，让人不让世界充满爱这样的一个气势，对不对？嗯， 迅雷不及掩耳盗铃 而 响 叮当，人 不让世界充满 爱的气势。嗯，OK， 那刚刚聊到的是战狼。 嗯， 不知道大家就是这部电影都有没有看。 哎，你稍等啊，我觉得大家经过了一个那个先表白的一个过程之后开始进入了一个很歪的路子啊。本来先说执着也说喜欢你俩，妮可亚说喜欢当然关注了，彼得洛夫说我经常在，王子说了我是让你收拾办公桌的，我想起来了。王若楠说铁粉不用担心啦，都在等你们回来，然后包括梦一直在送了很多女神。 嗯， 彼得洛夫说早上睁开眼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花椒直播看你们广播。嗯 嗯， 还有说 王若楠问咱们啥时候休息呀、啊、Nicky 还说看你们要迟到、 哎、那今天正好王子也在、嗯、然后大家也都在，我们给大家看一看我们的演播室好不好。 王子还说了另外一句话、嗯、王子说水水你的黑眼圈重了是不是开始先说哎呀好久不见宝贝好想你啊，哎你胖了哎，开始进入第二阶段了所以这个环节结束好吧， 好结束， 永远不听第二阶段的话、嗯、结束、 嗯、我们给大家看一看我们的演播室好了，因为正好大家都在。你还记得上次王子来的时候，然后因为收拾桌面，所以我们给大家看了一看演播间，然后现在我们也可以就是360度给大家旋转一下好不好。 嗯行啊，这样吧亲爱的王子，你看啊上次呢在我的那个以前的老直播间里面、嗯、你不是担心我背后那个化妆包啊什么什么很乱吗？ 嗯， 然后这个化妆包呢现在在这里好，剩下交给水水来介绍。 好，给大家看一下，其实你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水水的视角， 嗯， 就是比如说水水每天做节目的时候，其实水水看到的就是这个方向的事情， 是的。 然后珊珊永远是这样在跟我说话， 我是这样在说话， 大家看得到吗？嗯、珊珊永远是这样跟我们说话、嗯。然后呢，前面的这个操作屏呢，就是珊珊会控制的， 对。 所以珊珊其实每天早上很忙，她有的时候发脾气，嗯、真的是因为她忙不过来了，嗯、真的。 你知道有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啊，你看我这有很多牌子，比如说这是我的麦克风，然后这是、嗯、要给大家播的歌，然后包括。这是音乐的素材等等等等、嗯、然后这边的电脑呢就更麻烦了，这边是要播的歌、 嗯、 然后这边是要播的图片、 嗯、 然后你知道有的时候把水水还用唇语跟我讲话，他说什么然后我就扔给他一张纸，他给我写上电乐，我想是电乐声音大还是声音小，明明说你耳机听不到然后这种时候我就会发脾气。 OK、嗯、然后这个呢就是珊珊她平时看到的视角， 对、嗯、 这个 是我看到的视角， 这样跟他说话、然后我的推子呢其实比较简单，就只有一个，就是我自己的话筒 就是他想说话就推开，不想说话就关掉 没错、哦、嗯。然后呢给大家看一下就是那边，就是这边、 嗯、 就是我们两个能看到的。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屏幕，那个屏幕是现在看大家的留言的屏幕、 嗯、 因为我有点近视，所以说我真的是有点 所以这个任务也是交给我的，对不对？ 看不到大家的留言所以现在呢我主要就是负责说话就是这样。然后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小球球， 嗯，记得拍球球转球球，嗯， 对。然后那边是我们的导播间，然后导播老师正在辛勤的工作、 嗯、是的， 对。然后那边是表演区，看到了没？ 对，有一个麦克风指着可以去唱歌，这样以后呢我跟水水给大家唱歌的时候呢可能会逐步的这个移步到表演区更害怕了。 哎呀天 哪， 就真的是还要到表演区吗？ 嗯 嗯， 你想吗？ 我想， 那你去吧 其实不知道大家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介绍有没有更加了解我们的就是这个直播间，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越来越清楚我们到底在干嘛。 嗯， 因为其实比如说我一些朋友在问说你们做节目的时候为什么总是往一个斜上方看，或者总是往哪儿看， 嗯， 是因为那个屏幕在那儿了。 是的，稍息立正向右看看看大家说了啥。 好，嗯，说了啥呢？ 都是在表达谢谢你们辛苦了，谢谢早上给大家带来的欢乐，怎么听起来要缅怀我们了你知道吗？好害怕呀。所以咱们继续进行咱们这个翻滚朋友圈的部分好了。 嗯， 所以战狼就是大概分享到这里了， 对 对 对对对。 嗯， 它就是一个在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也获得了很好的口碑的电影。 嗯， 而且那天我看到朋友圈就是一个朋友发的，就说其实战狼当时在拉投资的时候特别不顺利， 是吗？ 所以说吴京他其实好像自己是拿出了8000万自己的一个资产、 嗯、 然后投到战狼这部电影上、 嗯、 然后好像据说如果战狼的票房超过12亿的话，吴京好像能赚2亿耶。 哇，是吗？ 对， 他就是投资很多，他的持股的部分很多， 对 不对？ 就大部头都是他自己投的。 那我觉得也很值得啊，因为他的确自己掏了钱啊，谁让当时别人不投呢？ 对呀、啊 嗯， 当然很值得呀。 嗯 嗯，然后就很为他开心。 嗯，我还蛮喜欢，因为我会看到那个，我没有吴京的微信，只是见过他，但是我有谢楠的微信。 嗯 嗯，所以他太太会经常在朋友圈分享战狼的一些情况、 嗯， 或者是表达骄傲的情绪。 嗯。 觉得还是挺难得的， 是值得骄傲了。 对， 嗯， 很值得骄傲了、 嗯。 来继续说一件另外其他的事情，把目光转向香港，好不好？ 好， 嗯，啊，什么冰斗啊？在香港呢，有这么一个插画师啊，他画了一些画， 他画的是什么呢？是画了100多家香港的老店，因为我们知道香港是有很多杂货店的， 嗯， 就是那种可能卖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说香港有家杂货店叫做朱镕记，是有着近60年的历史。朱镕记呢是在，如果大家了解香港的地形的话，是在上环水坑口街，是香港最古老的街道，英军当年是从这里登陆的，从此开始了这个殖民的历史。朱镕记呢其实并不好找，穿过那一间间的海味铺子，再走上一段斜坡路，才会发现这间像仓库一样的堆满杂货的店面。但是呢，看一下这个店面长什么样子好不好？这个店面长得还是很像香港的老店啊。 你知道吗，我每次看到这样的老店的时候，我都好怕它会关掉。我很怕，因为说实话现在商场里面卖的东西真的越来越像了。 是的， 因为工厂就越来越集中在那几个地区，然后技术越来越简化成那几个步骤，然后真的会很少会有一些手艺人，或者是有一些真正在做这件事情的人，有一点美的追求的人，会把它做得好看。所以每当我看到这样的，就比如说你自己，比如他卖的扫帚和别的地方卖的扫帚不一样，不是塑料的，而是比如说用一个木杆接一接什么的， 自己扎的， 我就会很想买。 是， 我家真的有很多奇奇怪怪这种东西， 感觉好像融入了更多那个手艺人或者那个匠心者的感情，对不 对？就会让我觉得没有那么工业感。 对，像这家朱镕记呢，他们也是这么说的。老板说，传统用品有他们的价值，无可取代。比如说用传统的那个瓦煲来煲汤，香味特别浓郁；如果用不锈钢煲的话，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儿。对， 超级。 说到煲这件事情，煲汤嘛，我转头一看到随缘安问，吃早餐了吗？两位。觉得现在很饿，还没有吃。 我们家那位患幼老阿姨 啊， 就我 妈啦， 超级会煲汤。我跟你说，我妈煲的汤是广东人喝了都说好的汤。 这种广告词会不会太老套啊？ 但是真的了，我小学的时候，很多时候早上起来就会有一碗，就是那个我妈妈熬的那种，就比如说排骨的汤，或者是那种鸡的汤、鸭的汤，就各种各样的汤，超级好喝。 一般情况下就叫排骨汤、鸡汤或者鸭汤就可以了，不用叫排骨的汤、鸡的汤、鸭的汤，好不好？ 因为我妈妈还放很多别的佐料在里面， 比如说枸杞啊、什么之类的，是不是？ 对，很多很多。 对，妈妈们都好像还蛮爱会煲汤的。 对。 然后刚才西伯利亚狼问了一句话，真的是问的我都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转向另外一个方向。他问主播会唱歌吗？ 哇，这个问题你都敢问。 这个问题说明他是新朋友。 新朋友，点击关注哦。 点击关注，然后多看2天就知道了，好不好？特别会。今天第一天来，先给你一个优待，安静一天。 我跟你说， 明天再说。 而且我和就是那个珊珊已经在这边立下 flag 了，静瑜的那个挑战新歌声，我们是肯定会去上的。 哦， 对不对？ 是的，是的，是的。 就静瑜自己选一下时间好不好？ 什么时候去？ 就是让静瑜选一选吧。 好， 就是他那个没有 PK 吧？ 没有 PK。 那我们就选一个 PK 好了，静瑜选一个弱一点的，就不太会唱的那种。然后我和珊珊 就，咱们俩去 PK 就好了呀。 我们两个没有什么好 PK 的了，我觉得没有悬念。 为什么？ 你觉得我们俩 PK？ 我俩伯仲难分吧？ 谁要跟你伯仲难分啊？音准都可以分得出来好吗？ 分不出来啊，那你给我来一个 Hi C。 你看你连 Hi C 都唱不了。 我想问一下你啊，首先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 Hi C 的 Hi 和 C 分别都是什么样？ 就是比较高的 C 啊。 OK，那你要哪一个度的呢？就哪一个调的呢？ 我要 Hi C 就可以了。好了，跟你说这个行不行？来吧。这个香港的这个老店呢叫做朱镕记，它形形色色的货品全部是挂在店里的，不少还挤出店外。其实大家刚才已经看了，它看着还是挺杂乱的，实际上你如果老老实实的仔仔细细的找一些规律的话，会发现它是有规律的。比如说店外最先摆放的是清洁打扫用品，然后是五金工具，再进去呢是厨房用品以及大件杂货。店里呢怀旧物品琳琅满目，比如说竹制的水烟壶啊、蓬篮啊，比如说像这个一个怀旧的百宝袋，而且是香港唯一一家可以找到红色猪仔储钱罐的杂货店。 哇、 因为老板说全香港呢只剩下一个老伯伯在做这种储钱罐，每只猪的笑脸都是伯伯亲手画上去的。 我就很想，如果我是在香港长大的，对这种储钱罐有非常深刻的印象的话，我会很希望去买一只这个储钱罐。 我也是。 如果咱们小时候那些玩的东西，什么咱们小时候玩啥呀，类似那种、那个拉的那个环， 彩虹圈 啊、彩虹圈，然后各种那个跳的铁皮青蛙， 对 之类的，现在还有卖的话、而且我知道是真的手艺人做的，我真的会买。 对，我也会， 尤其是那个铁皮青蛙吧。 对， 现在很多人在做那个复古款的铁皮青蛙，可是都做的不好玩，而且那个青蛙的质量都不好，会坏掉。 是，其实我觉得小的时候做的东西，你感觉好像坏的频率没有那么高。 对， 对不 对？ 对， 对，为什么呢？ 可能真的是因为质量好吧。 可能是吧， 真的是因为质量好。因为你说破坏力来说的话，小的时候的破坏力比现在真的是强的太多了。 那倒是真的， 是不是、而且你判断一家店到底是不是乱，是不是真的乱， 对， 你就随便告诉老板一个什么东西让他去找。一般来说我估计像这个店的老板应该不用想什么，随手就能从那个地方拿出来。 是， 那就说明他其实是实际上是按照一定的主题和规律来规制的。只是看着乱而已。 就很， 我超喜欢这样的店，你知道吗？ 你觉得这样的店，是不是很像那种解忧杂货铺的感觉？是那种很有温度的、很有情怀的老店，对不对？那你看安萧然也说了，说网上有卖那种，但是质量会比较差，的确是。还蛮想有些手艺人或者是匠心的这种制作人来做这种东西的，但是的确又不会赚很多钱。 对呀、手艺人现在遇到的困境就是他们的手艺没有办法特别。 咱们回头搜了一下身边的手艺人，让他们来玩吧。 好啊好啊好啊。其实在直播间当中大家可以经常给我们推荐一些嘉宾，因为我们其实节目也是很希望说能够和不同的有意思各行各业的人多聊聊天什么的。如果大家认识身边的手艺人，不管是做伞的还是做青蛙的，做什么都行，只要在北京，我们就可以请他们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聊一聊手艺这些事儿，好不好？ 可以可以，微博私信他们，是不是？ 对。 来继续说回杂货店这件事情啊，其实呢这只是一家香港的杂货铺吗？然后有一个插画师，他刚开始的时候是被人雇佣，然后用这个去画这个老店，但是画着画着呢就不想把这个作品变成商业用途，不想以消费的形式利用老店来自己赚钱，于是他就把他画的画送给了老店，然后慢慢的开始画了100多家香港的老店。我们通过一幅画吧，就画了这个朱镕基这家店的画，来感受一下他的风格好不好。他其实就是把它画成了这种漫画、然后集结成册然后出版。我觉得如果我是香港人，有很多关于这些老店的记忆的话，我真的会买这本画册。或者是做成明信片，我觉得很好。 叫什么名字啊这本书？ 这本书我待会儿帮你查一下好不 好？ 我给你推荐另外一本书，叫推土机前种花，也是类 好可爱哟、听起来。 对，也是类似于一个香港的学者，他就是因为香港他会拆除很多老的建筑嘛、然后没有办法保存下来，所以这个作者就是使用了很多很多的方法让当地人一起去保护这些店。就比如说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卖那个就是葬礼的用品的那个店、其实实际上有很多东西现在已经没有再卖了， 是吧？ 所以这两本书的书名我们会找机会然后告诉 叫推土机前种花，是吧？ 对，推土机前种花， 这本叫做老店风情画。 老店风情画。如果你对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话题还感兴趣的话，可以来搜索这两本书读一读，好不好？那以上就是本时段的翻滚朋友圈的内容。那接下来的时段会有请出的是云浩，和大家聊一聊后悔又不能当药吃。 是的，送大家一首我很想爱他， 一会儿见， 首先明天见喽。 退出可以结尾吗？ 谁能给我一个好的回答？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九八二，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现在换了搭档，需要重新适应一下的珊珊。 我是刚刚走进直播间，已经旷工五天的云浩。 啊，你才旷工五天吗？ 对啊，你是已经觉得我走了半个世纪吗？ 对啊，感觉很陌生，因为四天之前就是昨天了，我跟水水见的时候，因为四天没见、 哦、 就觉得对方变得很陌生的样子。 最近大家都在尽可能的插空出行。 对，都在努力的休年假， 努力的避暑， 是不是？ 因为天气太热了。 嗯，好吧，要再次提醒大家了，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 嗯、 除了可以通过我们的982和 AM 的927收听之外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打开、嗯花椒直播 APP 搜索活力982、 嗯、 或者通过我们另外两个渠道也是可以的了。 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或者是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是的， 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982魔力工厂、 哦、 在那里呢，除了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可以看我们的视频之外，跟我们进行互动呢，还有一个方式和方法，那就是在我们的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里面，每天都会有推送，会有主持人写的东西啊、 嗯、 或者是我们的编辑写的主持人的东西啊、 嗯、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我们了。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有时间的话可以点击关注。 好的、嗯、那我们今天的鸡汤聊什么呢？ 聊鸡汤之前呢，先看看大家说了什么。安萧然刚才问了，我们刚才在这个时段结束之前呢、 嗯、 聊了一本香港的插画书，叫做老店风情画、 哦、 那本书在哪儿买呢？我还真是不确定。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可以首先在网上 search 一下，就是一个20多岁的插画师画了100多家香港老店，先去看一看他的那个图 画 集。对，画很多，比如说类似那种香港的老的杂货店 啊，然后或者是香港的老牌的茶餐厅 啊， 对，画成那种有点水彩画的感觉。 嗯，你知道我突然发现有一家店没有广告嫌疑啊、嗯，就是在三里屯的附近，因为离咱们比较近 啊。吃什么的？ 就是奶茶，然后还有那个粉肠粉，然后那家店的名字超级霸气， 叫什么？ 叫，我这样说会有广告嫌疑吗？不会啊。 没事，你说吧。 九龙冰室。 九龙冰室 有没有觉得很耳熟？你不知道这个吗？ 我不知道。 天哪，就是、哦、就是曾经非常火爆的一系列电影《古惑仔》当中的 哦 一个系列、 哦、 然后那个名字非常霸气，而且他那个店的整个招牌包括他整个四面的墙体、 哦、 全部做上了各种香港的老招牌。 哇、 所以如果你找不到那本书的话，不妨直接去那家店铺吃一下。 好吃吗？先问一下。 没吃。 为什么没吃啊？ 因为人排队的太多了。 哇，就是网红店是吗？ 有点这个感觉。我现在觉得只要让我排队超过半小时以上的店都不值得一进。 对，大家会不会排队呢？水墨丹青问说，开播了吗？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节目是7:30到9:30，哎，每天早上7:30就开始开播了。 我们今天早上已经快收播了，还有一个 小时。是的，还有一个小时，所以大家抓紧时间互动了，好不好？ 好。 这个时段呢，是我们的微微观世界的时段，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后悔不能当药吃。 后悔不能当药吃。 为什么聊这个话题呢？因为我跟云浩啊，看到了一篇文章，说是我人生只是想拼一把，大不了就是一个他们眼中失败的人生。有很多粉丝给了自己的这个任性选择的故事和他们的结局，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一下。首先想问一下大家，大家有没有那种任性选择的经历？我知道这样做不对，但是我就是想这样做，我就任性了一把。 哎，我还好奇说，你说就是知道这样做不对的这个不对，是普世价值上的不对，还是说约定俗成？ 普世价值上的不对，或者约定俗成的不对？ 哦， 其实不对。比如说你喜欢一个男生，可是你知道你俩没有未来，然后 你 知道继续在一起， 你是在说你？ 对对，云浩，你喜欢一个是吧？这样是不是不好啊？你喜欢一个女生，你知道你们俩没有未来，然后呢， 还非要在一起， 非要在一起，这算是任性吧？ 算， 对不对？ 嗯， 大不了其实就是后悔一把嘛，也没什么关系，对不对？ 嗯， 像今天还是想问一下， 大家有干过什么任性的事？ 有没有后悔的事情？ 哎，我觉得应该先有没有什么任性选择过的事儿？ 那你有没有？ 结果呢？我们先不论。 你先说有没有任性选择的事情？ 有啊， 比如说 在高中的时候，最黄金的那个时间段。高三、大家都在认真努力拼、然后那会儿我去了电视台做实习生。 天哪， 就是我有半年的时间几乎都没有怎么在学校。 我的天哪，我觉得这还真的蛮任性的。你的老师和家长不管你吗？ 对对，首先那时候我的老师呢，他们是一直知道我对这方面是有兴趣的。然后呢，我的家长呢是一直不理解的。完了呢， 你就是坚持做是吗？你这样没有被学校退学吗？ 没有，因为我中间我就是我说的一直在电视台做的这个实习生，我这个实习不是说全天那种，只是说课后包括早间有时候头两节课不在。就这样，但大部分的时候还是在的。但是那会儿已经跟别的这个学生的这个 轨迹完全脱离开了， 不一样了。 是不是？然后你现在后悔吗？ 我现在不是挺好吗？ 所以你没有后悔？ 对，我没有后悔。我虽然最后还是没有学艺术类专业，我学的是这个，而且是非常非常专精专攻的理工科院校，这个是你知道的。就是，但我觉得还是有一技之长吧。而且你知道吗？当时我觉得那股任性的劲儿，非常非常的令我自己敬佩，就连我自己都感动到了。就是我们当地非常小的一个台里，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这个播音员呐、主持人呐、没有什么好的这种培训学校可以去学，只有那么一个到目前为止都可能仍然在播的新闻主播老师，他叫做蓝树红 啊， 然后印象特别深刻。我真的是在他的办公室楼下堵他，就是等他上班的那个时间，因为他是不代课的，连续堵了他5天6天、每天早上出现在那，我说老师能不能教我 这个。 然后到了第5天或者第6天的时候，他松口了，说周末的时候你过来台里，当我下了直播以后你过来一下吧。然后好，就有了那么一次机会。第一次上完了课以后，他都不知道从哪儿教起，因为他没有教过学生。上完了那么一次课以后说好，第二次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我就知道 可以了是吗？ 听懂了吗？ 还好啦，你自己开心就好。我觉得但是在我的概念里面，高三那年真的是要好好学习的。 但我最后考的也不差 呀。因为你学，你考什么？ 你说我？ 对啊，你是考得很好是吗？ 还不错啊。对啊，我最后毕竟在北理工嘛。怎么样也是211985，对不对？ 还不错啦。 虽然没有像我旁边这位是北大还是什么清华还是什么之类的， 但是我觉得可以更好。 是了，但我觉得就是并驾齐驱一直是我人生的一个主题。我又有时候 有点贪心。可是高三那一年没有必要并驾齐驱啊，只有那一年，人生还很长啊。 我告诉你是为什么，因为在那会儿我当时是本来想通过艺考进专业类的，类似于中戏、上戏、中传这样的学校。 后来没有参加艺考是吗？ 后来参加了艺考，但是艺考的成绩没有那么好。 然后又回过头来好好的学习。 对，还是文化课的成绩。 那我可以理解， 对 不 对？ 还不错，还不错， 是不是？ 最后有个还蛮好的结果，现在也在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我觉得挺好的。 是的， 对。 虽然学了弹道爆破， 就是、 然后最后依然跳来了主播界。 是不是有这种感？弹道爆破，是不是这种感觉？就是好像所有的事情最后都会变成最好的结局。 就是只要你努力过的话，至少这个过程你不后悔。 最后的结果我觉得怎样都不会说大相径庭 啊。好嘞，追梦星星来了，说了珊珊早上好，早上好哦，还有今天有云浩也在， 嗯， 包括刚才大家问说这个肖然也说了，有不对的，有任性的情况，有后悔的情况， 嗯， 如果你们有那个方便的时候呢，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们。朱古力豆说铁皮青蛙的话题已经过去了，我刚到公司，我去给你看一看，如果找到的话发微信给我，你直接给我买行不行？朱古力豆真的是他发微信给我， 那个会跳的那个， 对，我们刚才在回忆那个，就是看到了那个香港的老的杂货店里面一些特别有趣的事情， 嗯， 比如说香港现在只有一个老伯伯还在做那个红色猪仔储钱罐，而且每一个猪仔储钱罐上面的猪仔 都有编号， 都是他亲手画上去的， 啊， 你很在意编号这件事情是吗？ 因为 昨天 我 说的手表是不是？ 我是 我昨天说的那个手表就是朱古力豆做的。 真的吗？ 对对，他是海鸥的创始人。 哦，好厉害，啊， 对，其实还是可以那什么啦，要不要买一个？ 你这个广告真的是来的突如其来。 嗯，小然说了，说不努力一把你连失败的机会都没有。小苹果说了，男主播唱歌挺好听的，没听过珊珊唱歌，男主播唱歌的确挺好听的，然后也谢谢好桃女郎的魔戒来给你做个广告，送的桃花， 哎，我跟你说所有的互动只能靠你了，因为你的视力我发现真的很棒 啊，我视力很好， 我现在看上面只有一群蝌蚪 啊，没关系啦，我来就好了。然后那个既然大家还在回忆自己任性的事情，我建议用这个时间呢，云浩来唱首歌 啊。什么？ 因为小苹果点了呀，说觉得男主播唱歌很好听啊， 哎，你 Q 人的时候真的是毫无防备， 对吧，没有一点点防备，也没有一点 顾虑，你就这样出现 在我的世界里，哎呦， 我被你带跑了哒哒哒哒哒哒， 真的唱歌好的人是不会被带跑的。 不是，我是忘记了歌词。 哒哒哒哒哒哒哒，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 都看了你一眼，再也能忘记你容颜。 梦想中的那能有 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 想你是你在天边，想你是你在 心 间， 想你是你在脑海，想你是你在眼前。 就这样吧。 嗯，一般，唱的不好听。 我一边在唱，一边在想下一句歌词。 那你就找一个歌词记得准的呀。然后在你来之前，哎，谢谢专姐你心事送的金话筒，谢谢浩无三强。哎，浩无三强你也回来了， 唱摇滚， 你是不是好几天都没有出现了呀？你赶快来好不好？ 因为我也不在吧，他可能就不在， 来吧， 他是我的小号， 真是没法接这个话怎么可以这么自恋。那个刚才啊你们来的时候，水水又爆一个料，水水首先我们刚才聊到一个人工智能的话题，然后水水说他有一次在一个朋友家玩那个 VR 的游戏，我说是在云浩家吗？他说不是，他说在云浩家的时候都是玩那个体感游戏机，体感跳舞，然后他说云浩真的很喜欢跳舞。 我很喜欢跳舞，我没有很喜欢跳舞，是他很喜欢跳舞。你们要不要看他跳舞的视频？我手机里有。 算了，没有很喜欢跳舞吗？ 还好啦，就当做运动放松，还不错。 好吧。 但他真的跳很投入，你想看吗？我跟你说。 不要啦，我还是拦着吧，因为我觉得水水那个舞蹈视频真是不能流出来。 哎，还行哎，我觉得就是 不要 跟你想的肯定 不 是一个路子哦。 不要毁了他，不要毁了他。 哎，他还是有偏袒水水的。 来吧，我当然偏袒水水了，咱俩又不熟。 好的， 看看今天这个任性选择的一些故事。 我给你看看。 到底有什么任性选择的故事呢？你如果看的话，我就把你镜头切走就是了，谁怕，谁呀，对不对？来看，在这个公众平台上面呢，有很多人发出了自己的故事，说，比如说来看第一个， 好， 从小到大，只有你有感兴趣的故事吗？这里面你觉得哪个比较好？ 我已经看到你说的第二个了，我觉得第二， 你觉得哪个比较好啊？ 蛮多，我觉得都很有就是认同感，就是感觉都好像是我自己做过的事情。 嗯，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 听一下， 要听吗？ 要啊。 我们选这个吧，我们选第三个好了。 好了， 第三个大家听一下，大家它是不是一个特别任性的选择？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选择？然后你选择了之后会不会后悔呢？ 而且我觉得底下有一个，大家一定会有很多人有一样的感觉。 前男友不满意毕业时候我选择的工作，因为我选择的工作是一个早教老师， 就是幼教，对吗？幼师。 应该是这个意思。 好， 因为没有选择出国找他，也没有听他的意见考公务员， 嗯， 所以最后我们因为沟通不当分手了。 嗯， 现在我在中国，他在澳洲， 嗯， 虽然都还忘不了对方，但是我从不后悔我选择的工作，我很开心，现在依然是一名早教指导师。如今我们还时不时有联系，但是我们知道，即便我们和好了，我还是会依然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如果社会价值和经济不能独立，又何谈平等相爱呢？ 嗯，他的这个矛盾点在于呢，如果身边所有的人看来好像考公务员是一个稳定的出路，并且还能出国陪着男朋友一起，好像未来前途一片光明，但是他自己选择了留在自己所在地方，做一个可能我们普通人看起来没有说特别特别有经济价值的这个工种，跟一群孩子在一起。 那我没有，我看到的不是这一点。哎，我觉得不是钱的问题，是她喜欢的还是听她男朋友的事情。 都有。 就是她的男朋友是希望她出国去找他，或者是希望她直接考一个公务员。 嗯， 可是我就是坚持做了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嗯， 我并不觉得说是看到了早教老师是不赚钱，还是你知道现在早教老师很赚钱吗？你知道现在那个北师大的幼儿园专业，然后 我只知道我就现在 毕业之后都是直接包分配，而都是特别高薪嘛。 从贵的那个幼儿园，从5000到15000到30000不封顶的这种感觉。 不是钱的问题。 嗯， 是我是听男朋友的， 还是 跟他一起生活，还说就做自己。 他做了 自己。大家觉得呢？这个女孩是选择了没有出国找他，也没有听他的意见考公务员，然后自己找了一份早教老师的工作，现在还是会有一种相互喜欢但是又在一起不得的感觉。你会为了另一半而放弃自己的选择吗？ 我不会。 都不会是吗？ 我肯定不会，但我身边有人会。而且过得还不错。 咱们俩身边都有人会啊。 我觉得 有过得不好的。 对，也有过得好的。过得不好的那个真的非常非常 不好。非常 不好。 好了啦，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对我来说的确是这个样子，自己要找到自己实现价值的那片田地，然后经济独立是要一定的。这样才能有平等谈爱的机会，对不对？ 对，因为你自己当有独立的人格的时候，才有机会去谈平等的尊重，然后相互的包容理解。就像我们前一段时间看这个电视剧也好，包括现在各种题材的电视剧里面，其实无非会让大家觉得有矛盾点的地方在于就是身份，包括自己所拥有的这个条件，然后包括我刚才看到突然有人拍照，然后一时脑子短路了。然后呢，就是总之两个人是有差异，有阶级的上的一个差别，好像才会让大家觉得说，哎，有这个兴趣点可看。但实际上我觉得真切的生活当中还是要，就是所谓老话门当户对哈，有一部分还是可取的。这个门当户对未必是自己的家世背景，自己很重要。 刚才我看到了浩无三强说她男朋友是不喜欢孩子吗？不支持早教。 你 不知道， 每个人看到的点是不一样。 不知道他们的那个她男朋友诉求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换一个想法想，如果他是 跟着他出去了， 在情感当中属于比较弱势的那种性格，然后是愿意为对方去妥协和改变的，然后她跟着她男朋友出国，然后在国外找一份早教的工作，或许也会过得不错， 也未尝不可啊。 对 不对？我跟你讲同样的一个例子，我觉得对，我是想从就是可能说反噬鸡汤也好，或者另外一个角度鼓励大家也好，未必不可以说更改一个环境。也许你有没有想过，他不想改变这个环境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环境他更熟悉，他担心改变会失去。 有可能 你知道我身边有一个姑娘，就是我想鼓励她 跟个人性格有关系，有的人是属于那种我就愿意去世界上走走闯闯看一看。 她在国内呢做的是珠宝销售相关的这个工作，然后呢她机缘巧合之下认识了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老外的男朋友。这老外男朋友呢非常有趣，是一个西点军校毕业的军官，然后来从商，然后过来认识他了以后呢，就两个人在国内谈恋爱近快两年的时间，后来就问他要不要跟他出去。然后呢他就当时纠结挣扎，最后呢就跟他出去了。自此之后他的朋友圈从以前你知道他们只是晒两个人在一起吃好的喝好的或者一起出去玩，后来就变得非常努力，就开始晒他学英语，就是巩固自己的英语，然后包括考那个就是珠宝， 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对，珠宝的相关的那个认证证书 GIA 的认证鉴定师证书，然后呢又去国外各个地方去跟着他的这个男友一起去体验各种不同的地方的风俗民情，然后搜罗当地的一些设计师珠宝，他依然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只是就是改变了自己原来固有的环境。 是的， 好像跟个人的性格有关系。如果你的性格是接受变动的、接受风险的、接受挑战的，然后可以换一个新的环境，努力去创造最好的结果。如果是你真的是比较传统的，然后比较希望能安定的做出自己的选择，我觉得都是可以的。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每个人的选择都是特别值得尊重的。 是，无论哪一种都是可以理解 的，因为你出去的时候反向来看，也许你会离家更远，离开自己原有的朋友圈。 好吧，来看下一个吧。 怎么？ 天哥来了，天哥跟你打招呼说 Hello 云浩。 我是半夏的云浩，因为我离得很远看不见。 好嘞，我帮你看到了。下一个任性选择的故事，他说我放弃读了五年的本科专业，放弃了保研的机会和平稳可测的职业发展，一心要转专业去法国读商科。然后到了法国之后呢，努力去学自己最差的英语，吃力的考托福，考 GMIT。 学自己读自己最差的， 因为学法语的话很难呐、然后只能，而且申请工作的时候，其实申请专业的时候，其实他还需要你的英语水平的嘛，对吧？找实习申请，英语底子差，考试考不出来，压力大到崩溃，到学校的心理咨询室一坐下就哭，无数次问自己是选错了吗？父母觉得我在瞎折腾，同学们也很少有转专业的人。12月的时候呢，很多人都去路已定，而我已经错过了前两轮的申请。我搬回家里住了半个多月，自己心态的不稳定导致和谈了两年多的男朋友分手。分手后三天几乎是哭着考出 GMAT。出了考场呢、我给前男友打电话，得知我们没有再没有可能的结果。我洋溢的心情又沉到了谷底，但是我知道我人生的转折要从这里开始了。 好，接下来的这一段是走上人生巅峰 的。是的，如今我在法国最好的商学院上学，做自己喜欢的实习工作，有了一个温柔体贴的男朋友，在巴黎的每一天我都觉得万分感恩。 鼓掌。 鼓掌。 如果没有最后一段话呢，我们会鼓掌吗？就是 不会。 如果只截止到了我的人生转折可能将要从这里开始了， 会鼓掌。 也会。 对，如果只是到但我知道我人生的转折就要从这里开始了，我会鼓掌。因为的确有的时候你知道，我有一个理论啊，当你的人生一直处在巅峰或者是高峰状态的时候，其实反而是你最危险的时候， 登高跌重嘛。 对，而当你人生处于低谷的时候，处于一种特别不悦的心情的时候，其实真的是你成长性和空间最大的时候。 哇，你真的是一个鸡汤女王，就是那种所谓 我是认真的啊。 只有当你在走上坡的时候，你才会觉得疲累和大汗淋漓。 对呀、比如说你看我不是去上了几天课吗？这几天，然后有个老师就跟我们讲，比如你做企业或者自己开公司的时候，当你的公司看起来一切都好的时候，那是最危险的时候。 你不要吓我。 船大难掉头。 是的，这个是的。 对，但是当你的公司一切都很差的时候，反正你 nothing to lose 嘛。反正就有可能是真的是你最大的转折点。 是， 这种时候千万不要悲伤，不要难过。 反正注销公司也这么复杂， 对对， 就拖着好了啦。 难过什么呀？是不是？今天来的人好多呀。浩三强说，说可以照一张全家福。 全家福是说截屏 吗？今天人很多。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像这个故事里面，就是你自己既然真的很想去做一件事情，那就坚持努力去做。 因为你 不 做的话，未来你一定会后悔，这个是肯定的。就是结果 一定会后悔， 结果好与坏，我们未必可知。但是如果这件事情你不做，若干年之后你再回想起来，我当时为什么没有试试看呢？ 对， 一定会后悔，或多或少都会有的。 是的，我们看看能不能再分享一个其他的故事呢？ 好，我觉得这个有必要跟大家说一下。 什么？ 有一个第五个，就是紧挨着的这个。 好，你来。 因为这个现在蛮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 困扰，是吗？问题。 对，我曾经有一个女友。对，文中的这一位男生哈，长相并不出众，但我们都很爱对方。大学的时候呢，认真的认为对方是那个非你不可的人。当时身边有不少的朋友暗示我找了一个长相平平，但是其他条件也一般，没有但是，就是其他条件也一般的女生。是不是一时冲动啊？最初我没有理会，但你知道呢，身边所有的人都在说的时候，越来越多的朋友这样看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动摇了。最终我和他分开了，还找了一个在大部分人眼中真正好看的女生。然而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我和他分开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我意识到符合他人得到的认同显示出了我的软弱，是我不够坚定才淹没在了其他人不理解的压力之下。这是我人生做过最后悔的选择，他的好大多数人都看不到。最后就不用说了，我爱他这已经没有意义了，不仅因为他有了新男友，而是因为比我现在后悔更大的是他那时对我的失望。 这个故事有点点小小的 sad。因为要附和别人，要不然受不了别人的目光和评价，而跟自己 看起来外表看起来资质平平的女朋友分开了，现在追悔莫及。 在我们刚才分享的这么多的故事当中，她是唯一一个，就是到目前为止哈，因为任性，对不对？因为任性的选择， 对， 担负了一定的这个 后果， 是 的， 并且为这个后果非常后悔的人。 嗯， 刚才几个都是走上坡，她跌谷底。 萧然说了，说不是真爱，这一看还真不是真爱。如果大家的话，你们会受到别人的影响吗？在情感当中，比如你的其他的朋友总是说你现在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这儿不好，所有人都这么说。比如说于浩，你现在没有女朋友对不对？有吗？ 现阶段有了。我还犹豫了一下，我在想他有没有在听节目。 你有女朋友啊？真的呀？ 你没有在听我节目吧？应该没有。 哎，你女朋友如果长得好看吗？ 就卡哇伊呢。 啊，可爱的啊。 对， 好，如果所有人都说他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单纯。 我跟你说，他只会比表面看起来更单纯。 真的吗？ 真的。 你真的好爱他哟，看起来。 我跟你说，真的是他表里如一的蠢。 蠢是吗？单蠢还是单纯？ 单纯。 好可爱哟。 单向的蠢。 好喜欢你们俩这种互动方式，就你们俩是会互相调侃的那种情侣。 嗯，他一般调侃不过我。 啊、 他就是发那种表情包，就是那种，就那种没有耳朵的海狮，然后哭泣的表情。 啊、 你知道了吗？ 就是被你有点团团转的那种感觉，是吧？你很觉得你很像他有个小宠物的那种。啊，你喜哎，怎么可以打啪一下呢？你这呼叫跪榴莲了，我跟你讲。所以你是会喜欢可爱的女生的？ 嗯，就是单纯是一个很吸引人的特质。 啊、 哦，因为可以被自己玩弄于股掌之间。 哟， 开玩笑的， 好可怕呀！ 我这么说的意思，只是说就是单纯是一个真的很让人觉得自己也会觉得很让我觉得很陶醉的一个状态 啊。哎、刚才叶晨， 因为你不需要花心思。 对，叶晨问了说，两位一梦现在在哪个节目啊？一梦在博湖锦秋香，好像是。 好 啊，一梦很漂亮，一梦是中传的校花。哦，在两个节目，一个在博湖锦秋香，一个在女神百分百，你可以关注一下，好不好？嗯、我是一个很 nice 的人吧，因为他喜欢 我，怎么觉得你侧着对着我的时候，你的对着镜头那半边脸是扬着嘴角，然后这半边脸是 那、没有啦。因为一梦真的很漂亮，我特别喜欢漂亮姑娘。 好了，我要去搜索一下。 不管怎么样呢，刚才那个故事是听了身边的一些朋友的， 对，你插科打诨把这个点聊开了。就是如果你身边有一个人说，你肯定不会听。 对， 十个人你也未必。 嗯， 100个人涵盖了你所有至亲的好友， 是的， 你的爸爸妈妈，你的亲戚团队，然后你的老同学，你的同事， 对， 所有的人都在说，天哪，你怎么找了一个白光？ 嗯， 这个时候你还会跟他在一起吗？你知道我说谁吗？ 白光是什么意思啊？ 啊，他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的前半生里就是 啊，我没有看我的前半生，我不喜欢这部电视剧 啊，因为他三观稍微就是跟现在 我觉得很扯。 但我跟你好，不用管这个电视剧怎么样，我们就说其中一个角色，这个白光就是又至少大半的时间又不思进取，花老婆的钱，然后脾气暴虐，稍微一点就炸，唯独有一点不出轨 啊。但是我觉得像其他的是不 OK 的。什么花老婆的钱，然后不思进取，然后一点就炸，这种都是非常不好的。 这种我觉得就落在你身上，就可能都未必要等到你身边的人 说 你自己就已经觉得不行、 我觉得他那个问题是他们俩相处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只不过别人说这个姑娘长得不好看、所以他觉得好像要分开了，然后找了一个长得好看的。外表这件事情真的是挺扯的。 对啊，可以整啊、干嘛一定要换人呢？ 怎么就可以整了呢？ 我确实是这样，为什么不可以？如果你真的觉得，如果你真的觉得说有爱观瞻，就是 好， 一定到一定的地步。 他是他身边的朋友已经说了的 啊， 然后他如果不换人，他整了，身边朋友就会说他是整的呀，然后就会换另外一种说法，他本来就不是长得好看的，然后什么什么，他现在整成这个样子，将来小孩就会不拉不拉不拉。 那我觉得如果到了这种状态，你应该换一批朋友了。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是他听了别人身边的这种不太正面的评价，影响了自己最终的选择。 对， 我 们俩就是正反调嘛，就是我是觉得 正反调，不要老给我整那些可以整的话啊，自己调整一下。 对啊， 好了，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像关于感情里面，还是自己的体验最重要。 好， 有的时候的确是失去了才知道去珍惜，但是失去了才知道去珍惜，并不适用在任何人身上。 是 啊、无论如何，就是 follow your heart， follow your heart， 心里的想法最重要，不要听太多别人的意见啦。 OK， 那。 这个时段呢要稍微休息一下了，我们一会儿回来会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些任性之后有点小后悔的故事，但未必后悔了就是好或是坏。 嗯，是的，送大家一首周杰伦的简单爱，待会儿见。 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 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份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成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 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腾，欢迎收听FM 98.2北京青年广播，青年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刚，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徐亚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张一白，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大家好，我是人生当中一直很任性，有时候后悔，但是不想承认自己后悔的珊珊。 我是一直想怼珊珊，但是一直怼不过珊珊的云浩。 怼啊，你倒是怼啊！ 我怼了呀，每次都说 么、啊、 要么切镜头，要么拉你麦，你选， 你选啊！怼着你有什么想怼我的吗？你直说。 没有，特别好，啊、人美心善又漂亮。 怂包。 对， 然后提醒大家，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嗯， 大家可以通过 FM 九八二或者 AM 九二七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是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客户端搜索到我们的花椒直播，然后搜索活力九八二，或者关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叫做活力、活力九八二魔力工厂，对吗？ 啊，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 ， 哪有那么长啊？你掩耳不、掩耳盗铃，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做广播间。 嗯，982魔力工厂，大家记住啦，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okay. 可以点击一下关注，关注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我们的节目了。 也可以看到我们各个主播呢，在其中分享到的一些生活感悟和小小的鸡汤，或者一些闲言碎语了。 嗯，我想问一下，叶晨说珊珊长得好聪明，什么意思？你说我头大是不是？就大大。就是大奔头呗。 不是，从我这边看，因为我们现在房间里这个灯光的问题，你真的是有一种聪明绝顶的感觉，就是你那个顶啊是会反光的，就是你的脑奔儿，你知道这叫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有福之相。好了，这也是另外一种审美趋向了。 快大家救一下我，快把注意力分散一下，哎，你看有人丢纸条。来，我们进入下一个故事的讨论。我们刚才呢说在这故事里面我们每个人要揪两个来，我先跟大家讲好了， 你不要看着我。 不应该看着你们，您说话的时候不应该对您表示出尊重吗？ 我会脸红的。 啊，没关系，您继续讲来。 好嘞，这个时段我们在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就是任性做过的一些事呢，最后吃了后悔，就没有后悔药可吃，但这个最后的结果呢未可知是好或者不好。然后呢每个人会有两个故事的机会，首先呢本来应该是珊珊，但是现在他应该满心对我是就是想要万箭穿心，所以呢就是我先来跟大家讲。 你何必呢，你说 我自己可以 Q 完全程， 你说您何必，你来你来你来。 好，来，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聊的这个故事呢是我觉得这个呢是有必要跟大家说的。 你把帽子摘下来。 你要干嘛？ 你摘嘛。 为什么？ 你摘嘛。 我不要。 你现在就摘。 你求我。 现在就摘。是我求你。真有意思。 干嘛？你要干什么吗？真是一个报复心很重的女人。 时段的跟大家探讨的话题是你有没有特别任性的事情， 你回复正常了哈。 哎， 好嘞，来，有没有特别任性事，就比如刚才你看到了吗，就是锱铢必较，一定要就是扳回一局。 对啊， 现在已经开始脱鞋准备踩我了是吧， 谁要系鞋带呢。来吧，今天这个时段云浩有什么故事想跟大家分享？ 这个时段我要跟大家讲的呢，其实我在刚才搜罗了一下哈，我觉得大家主要集中的后悔的不是后悔任性的点无非就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仕途，一个就是情路。所谓仕途就可能是工作或学业，然后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说感情上选了一个别人不看好的人，或者说自己不看好的人。对不对，你看总结起来就是这样。 稍等， 你是看到了谁的留言？ 天哥好可爱呀、啊！天哥说我任性的事情就是改了 ID。 他改了什么？ 他的 ID 是天哥爱喝大爽汤。 啊，大爽汤好像是爽爽吧，王爽吧。 对对 对, 对, 对， 他现在 表达他对爽爽的喜爱。 他现在改了什么？ 就是天哥爱喝大爽汤啊。 哦、以前呢？ 以前叫天哥就爱干什么吧。 对哦，我跟爽的节目的时候，然后爽 老来是吗， 我说你这个大爽汤听起来也是有点糙、 人家都改成这样了你还嫌人家改的糙。 不，我是说就别人叫那个谁叫王爽叫大爽嘛。 啊，我知道呀， 我说你这个大爽也是有点糙， 挺可爱的呀。 好了， 不是很那种感觉心很大的样子吗？ 是啦， 你的确还是挺任性的，天哥。 我跟你讲，王爽心超不大的。 是吗？ 对，我不是说小心眼啊，我是说他的心超级细腻。 对，浩无三侠，你记得好清楚，以前叫做天哥洗头用清扬。来吧，你讲故事吧。 好嘞，刚才我们总结几乎都是这两类。然后我想找一个稍微不太一样的。这个不太一样的未必大家会觉得有意思，但我觉得说这是一种选择。这个人呢，就是这个故事中主角。他坚持做了心理咨询4年半的时间。这期间家人亲戚朋友一直都会问他说为什么要花那个钱。他做心理咨询针对的是自己的强迫症。比如说这几张纸一定要 摆在一起， 对，类似于这样，走路的时候一定要走地砖的那个中间之类的，这种 不能踩缝儿。 对，然后呢妈妈一度会觉得说他没有好转，要阻止治疗。但是我决定经济独立，花自己的钱去看。4年半的时间我坚持下来了，得到了一个勇于做自己的自由的人，并且有所有的能力解决生活当中遇到各种让自己觉得矛盾的问题。突破了小困境，并且不后悔在如此的环境中还坚持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个结果会贯彻并改变我以后的人生。所以是一定值得的。这是我刚才看了以后觉得说在这一溜的这个无论是情感或者事业当中稍微有不同的一个 啊， 坚持做了4年半的心理治疗。我觉得在一般的人看来，很多人会觉得说 是他去接受心理治疗是吗？ 对， 而且这个心理治疗未必是一个真的说很严重的问题，只是一个他生活当中的小方面，但是怕把这个事情坚持下来。我先不看这个坚持这个事情，看舆论导向好了，就是如果我身边有一个这样的人，连我都会觉得说他是不是真的有什么毛病啊，才连续去看，一直坚持看，对不对？就是普通你第一直观的印象会是这样的 啊， 但这个人依然一往无前的坚持把这件事情做了， 挺好的呀， 对啊， 我就自己过得开心就好了啦。 你这个升华也是， 我的不是我的人生观点，真的就是开心是很重要的啦。好吧，我们看下一个故事好不好？这是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个故事，在这个公众平台上面征集了很多粉丝说你有没有人生特别任性的事情。有这么几个精选故事， 好， 我看到了一个，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共鸣。天哥说给同行点赞，他可能赶上了一个精神分析学派的咨询师。什么意思啊？ 精神分析学派。 好吧，天哥可以继续解释一下。 你给我们解释一下好不好？我们都是这方面的这个有盲点。对， 来看一下我比较感兴趣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大家有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共鸣。这个故事是这个样子的。时不时呢会有朋友问我有结婚的打算了吗？每一次的我都是笑着摇摇头。这件事情真的不在我的人生规划里面。我只有在独自深夜挂急诊的时候才会停下来思考自己的决定到底对不对。但毕竟我是出了医院回家洗个澡换身衣服就去公司的工作狂，这样的犹豫根本谈不上动摇。 病得还不够狠。 这些年看着姑娘们一个个嫁作人妇怀孕生子，我除了祝福再无其他，因为我知道我选的人生是另一幅景象。我今年开始存未来做冻卵的钱了。我并不觉得自己是另类，我只是换一种不同的活法。骨子里的那份孤勇让我更加坦然地面对自己的人生，我并不后悔，因为这样的选择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负责。确切地说他其实就是一个不婚主义者。 你知道单身就是不恋爱或者不结婚，当然他也不用说不恋爱哈，他可能只是不结婚。 对，他可能只是不结婚，他 只 是现在打算不结婚而已。 对，但是这个状态你知道会有多省事儿吗？你知道 是从省事儿的这个角度来讲的是吗？ 我说这个省事儿听起来有点俗哈，但实际上解读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生多了一大片广袤的自由空间 啊。 因为你知道有很多的人目前纠结在结婚与不结的这个涡旋当中，然后最终是碍于自己的年龄的增长，然后周围环境的压力，最终说那我就结了吧，反正大家也都结了。他无非是选了一个所有人都走的一个坦途而已。 其实我很想问一下大家身边有没有不婚主义者，就是我自己是很想知道不婚主义者是出一种 什么样的 心态， 什么样的一个心态， 对， 是吗？ 为什么不结婚？是感情上受过伤，还是就是很享受自己？ 他这种就是 或者就是很享受自己相处的这 种 状态。 后一种是 比较对，是吧？ 比较对的。因为前一种就是别人觉得你不结婚是没有什么问题啊，巴拉巴拉，这种就是 不是啊？不是，我觉得感情上受过伤是一种很正常的状态吧？就觉得两个人相处起来，相爱容易相处难，还不如自己过得好。 相见 有些人可能会有这种想法吗？所以我还蛮想知道不婚主义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态的。大家如果了解的话可以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丢来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刚才精神分析师那个在等待天哥的回答，另外一个呢是有没有不婚主义者，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心路历程。 对，也不是在直播间的不婚主义者啦，是身边有朋友是不婚主义这样的。浩无三强说未来冻卵的思想是另类吗？应该心理疏导吗？不应该啊， 是超级不是。我跟你说 未来冻卵是件很正确，很 非常是我对于很多人 适合某一些人群的人啦， 适用于一些人群势在必行的一个事情。 对， 首先第一类人，大龄的人， 对， 就是如果你已经过了忧婚忧育的这个年龄哈，就是身体是有一个客观机能在的， 对的， 婚姻可能无非任何时间都可以， 适孕年龄， 我们换一个说法，适孕年龄的话，建议你可以有这个经济实力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因为那个时候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的。生命的衰老是不可逆转的过程。 对，这个是不可逆转，这个不是说我们任性就可以改变 的。对 的。甚至包括有很多人现在采用一些这个别的方式，比如说国外有领养的途径，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途径，现在科学技术很发达，各种途径都是可以去接受，只要是有合法合规。所以我觉得你的这个问题毋庸置疑，没有什么另类不另类。因为你要知道有很多人是大龄，可能或者会有一些问题，或者说对现状有一些自己就像刚才这位，他可能没有合适的另一半，但他也想要一个绵延下一代的这种希望，那依然可以采用这样的方式。我们是鼓励 但希望大家冷静，认真谨慎去对待的。 其实我是想跟大家说什么呢，我觉得结婚这件事情好像的确我们从小被灌输的一个思想，就是应该到差不多适合结婚的年龄去结婚，然后有一个家庭。 什么年龄才适合的呢？什么人才适合的呢？这些问题一般就是从小就已经有很多人开始跟你讲了。 对，但是随着咱们这一代人的自我意识越来越强，我觉得还是要尊重自己内心的想法。 对，一定要。你发现了吗？就是这个年龄其实不断在增长。以前我们身边很多长辈都会说，哎呀，毕业了赶紧找个对象，赶紧该结婚了，赶紧落听了之类之类。现在我发现身边已经有很多大一辈的家长，他们的思想观念也在转变，他们已经开始说，结婚那么早干嘛？现在都在事业打拼期，不要那么早给自己一个心理上、生理上，包括这个生活上的这些负担。然后就会说，像男孩啊、女孩啊，很多独立的，包括一些独立女孩子，现在三十多岁结婚很正常了。你看他在北京、上海啊这些地方，三十多岁不结婚太多了。就我身边已经有这样的声音很多，我觉得每次听到他们都。 就觉得这些父母有转变思想，开始理解年轻人的一些想法，是吗？ 对， 我是觉得不应该有任何导向，就不应该有任何预设的结果。 对， 如果你人生真的碰到了一个特别喜欢的人，在很年轻的年纪，那一定要好好珍惜。如果真的没有碰到， 当结时就结吧。 对的，如果没有碰到的话，那你就等一等嘛，然后不要着急，对不对？ 是。 人生总是会碰到一个合适走过一辈子的人的嘛，万一就真的没碰到，他来的就是晚了一些，你就多等一等嘛。 我觉得一定要有一期，就是当我们的这个尺度够大的时候，一定要有一期聊聊看，就是如果过得不好的话，要不要不在一起，就是要不要分开，要不要离开。刚才因为我们看到故事里面也有就婚姻关系当中，就是普世价值当中可能不是那么有大的这个是非上的原则性的问题，只是说平淡了，或者说没有感觉了，或者怎么怎么样，要不要分开。我觉得这个也蛮有意思的， 这都是个人的选择。来吧，我们看下一个故事。关于感情的话题，其实 就是 每个人都会自己经历，然后做出来选择也都是别人劝不动的，做出来选择就不要后悔那么多吧。然后如果是真的发生一些后悔的事情，也可以吸取经验教训，然后在下一段感情当中就好好做一个更不会对不起这段感情的，不会后悔的这样一个人。 已经开始隐性升华了。 我是这样想的啦，我觉得感情这件事情真的很没法聊，因为感情事情聊起来就是三天三夜聊不完， 真的。 来首三天三夜吧。 三天三夜，三天是不是这个？ 是啊。 真的是这个 啊。唱吧。 唱完了以后没法节目了。 唱吧。 不会 编 这是那个谁的版，对不对？ 张伟的版本， 就这么高，他真是可以唱到这么高。 对， 你知道我之前跟他一个健身房，然后 你跟他一个健身房， 对， 然后他会在健身房给你唱吗？ 那倒真的是不会来，但他真的是 边跑什么边跑了三天三夜。 他真的瘦，他真的是非常瘦。但我就我说他瘦的原因是我真的觉得很惊讶，就那么瘦小的一个身体可以爆发那么大的一个能量。好了，八卦完了。 好吧，来看下一个，这基本上是一个炫耀帖。这个朋友说了，说我似乎很少考虑是否需要别人理解这样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我坚持下来的事情有：一、不赖床，睁眼就起床；二、坚持运动，每天跑步4到6公里；三、保持学习习惯；四、用 Excel 详细记录旅行过的地方。其实这样的高度自律也是会被别人不理解的，但因为发现发自内心的认可并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会坚持去做，也因此感到幸福和充实。 这个我觉得这个韧性简直太必要了， 这是炫耀帖吧？ 这就是人生赢家的节奏。 这些他说的这四点有任何会被别人不理解的吗？ 对，你看能够坚持去运动，每天去运动，保持健康的身体状态，然后呢用 Excel 记录下来自己旅行地方，它得足够多才能够有足够记录的东西， 对不对？所以也证明他有足够的时间去旅行。 我可以详细的聊一聊他这四个习惯啊。第一，不赖床，睁眼就起 床。我觉得这个简直对于所有人来说就是一个梦魇。 我觉得咱们直播间有不赖床的人吗？因为像我就真的是，我早上 你自然醒的点，如果不上节目你自然醒几点？ 6点。 自然醒吗？ 对啊， 你今年高寿啊？你6点自然醒， 因为是生物钟啊，因为我来上节目是6点起啊。 哦，就是你即便不上节目，也已经形成了6点的生物钟。 对， 我如果正常， 哎，我发现有的时候你不上闹钟，比如说我是正常，我有闹钟的情况下，我会6点到6点10分起，然后这个是。因为我定了2个闹钟嘛，1个6点，1个6点10分，然后上节目的情况。但是如果我今天不上节目，比如说我出差，我会5点55左右醒，反而会提前几分钟醒。我觉得其实心里可能有点慌。 你不觉得闹钟听到你说这样，他会很伤心吗？ 他没有功能是吗？ 对啊， 我还没想呢你就醒了。 对啊， 但是我觉得不赖床对我来说很难，我就真的很享受又回去小妹一下那个过程。 我谢谢你，你的人生状态才是根本就没有赖床这两个字，无所谓难与不难，好吗？ 我赖床啊， 因为你起床的时间已经比我们，还是说大家都是这个点起，只是我起了 吗？不是，这跟起的早和晚没有关系，这是赖不赖的问题 啊， 我是6点定的闹钟，我经常6:20起，这就是赖床啊。 保健专家告诉我们说，起床以后不要马上蹦起来哦，要在床上绵延睡踏几分钟。 其实我也看过一个，你这个问题是保健专家的这个观点是需要你的身体慢慢的复苏，然后开始比如说 让你的 血液知觉，对，让你的血液开始流通，这样才站起来对身体比较好。 对，不要猛 的，而且其实这跟赖床也没有关系。你是想醒着躺在床上， 我只是给自己的赖床找一个借口。 但这件不是赖床，赖床是你想继续睡，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还有的人躺在床上以后就是不起来，躺在床上叫个外卖，躺在床上玩个手机，刷个朋友圈，一刷刷个半小时。 萧然说，我从来不赖床，6:30的生物钟，除非生病。你不赖床是什么意思？然后你定个6:30的闹钟，你6:30闹钟一响，你会立刻坐起来是吗？完全不在床上多待一分钟， 也不会有什么回笼觉的说法。 因为我是会睡回笼觉的人，包括但是我之前也看过一个科学的，也是保健专家、营养专家，或者是一些养生专家给的建议是不要定那么多闹钟。就是你只定一个闹钟， 醒了就醒了， 然后就 醒不过来 就 算了，就 必须起，因为你知道你只定一个闹钟的时候，那个闹钟响一定会起啊。但是如果你他定很多闹钟，比如咱们很多人定的是6点、6:05、6:10，这种是对心脏的负担会特别大。 哈？ 因为你属于沉睡状态，然后突然被强大的那个闹钟的声音唤醒，是会对心脏形成压力的。你大多数情况下会出现猛的惊醒，或者是被吓一跳这种感觉吧。闹钟响了，这种会打一个机灵什么的，这种其实是对心脏形成压力的。如果你每天早上多定几个闹钟，会对心脏形成多一点压力。 好几遍的压力是吗？ 对，就相当于自杀好几遍 啊。我跟你说，我现在每每听到我的那个手机铃声，有两个铃声我是没法听的。一个是闹钟的铃声，一个是来电的铃声。每当这两个铃声响起的时候，我就会全身紧张。 很紧张是吗？ 对，就来电话也是，因为我知道就现在这个社会，一旦来电话就意味着说一般就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去解决。对不对？一般不会有人闲聊聊电话吗？ 是的是的是的。电话一般是比较紧急的事情。 对， 浩无三强说，我不定闹钟的话呢，就是得赖床，然后如果定闹钟之后都是提前起来取消闹钟。 然后再继续睡， 提前起来取消闹钟，然后再睡，再赖床，是不是 闹钟也很心塞？ 很多朋友我罗娜说不会，别调那么大声音就好啊。的确是有一种闹钟是比较智能的，就那个声音是从小变大，对， 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起床啦 之类的， 起床啦这种感觉是吧？这种是比较好的。浩无三强的之所以那样，他是不喜欢闹钟响，他会提前取消闹钟。那你取消闹钟之后，会不会再回去睡啊？那你会不会就是起不来啊？丫头说了，我从来不定闹钟。 这是一个不需要通勤的人。 你们不定闹钟就可以直接到那个点儿就能醒是吗？好棒哦！ 我自然醒 的 时间就是8:30，比你晚2小时， 挺好，挺好，挺好。然后来继续说这个赖床的事情吧。刚才这个高度自律的朋友，他坚持下来的事情，第一件事情不赖床，睁眼就起床；第二件事情坚持运动，每天跑步4到6公里，这是一个合理的事情吗？ 我觉得是合理的。你说这个事情。就每天跑4到6公里这件事吗？如果你不是每天在跑步机上跑4到6公里，我觉得是合理的。 哦，每天在跑步机上跑是伤膝盖的，是 吧？那就是半月板粉碎机。 哎呦，那椭圆仪会好一些？ 椭圆仪会好很多。大约会好50%到70%。 啊，那还不错，那还不错。所以说，如果户外跑的话，会好很多，对吗？ 当然，如果你空气质量好的情况下， 对， 空气不好的话，不要戴口罩跑步，因为会增加心率负担。 好的， 这都是专业的一些运动建议，就是我身边的一些运动达人给我的。就每天跑步这件事情，其实你不要觉得说他在浪费时间。 是的， 你知道跑步的时候是很多人是没有耽误时间的。他也在思考。总结一天忙过的一些事情，或者白天想不明白的问题， 会摔倒吧？ 不会啦，因为你的那个运动节律对于那个路面上它是有适应力的。其实脑子不是你把人想成单细胞生物，只能同时进食或者同时 草履虫 对之类的这种，就是它的鞭毛只能用来，就是说脑子其实是同时可以分流出两个事，分流出来的嘛。你一边保持运动不摔倒， 一边保证自己还在思考，是 OK 的，但不要说跑步的时候一边思考一边注意脚下，还一边戴着耳机听歌，这个是不可以的，因为慢跑的人戴着耳机，为什么有骨传导耳机、 哦、 就是因为还要听到这位环境的声音， 明白， 安全第一。 好的，谢谢云浩给的运动建议。刚才这位朋友保持的第三个习惯，第三个保持学习习惯，这件事情好像很重要，哎， 这个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反复被老师提及，就是说学习习惯是学习效率培养的一大利器，这个习惯比如说善于总结，提前预习，总结错误，对，我说的其实就俩，总结错误和善于预习， 对， 对不对？就这个我觉得是必要的。你有没有发现，就现在就像我们开会其实也是一样的，比如说你要去跟领导开会了，你对今天会议内容完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你过去一脸懵，然后问你什么问题，你都是现去看或者现去想，你给出的答案我觉得一定是不好的，对吧？ 在我理解当中呢，保持学习习惯是比如说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保持阅读 你说的这个是说就是保持学习始终像海绵一样吸收汪洋知识海洋。 那你理解成什么了呢？ 我理解的是就是在现阶段这个状态当中善于去让自己的行为变得更高效。一样了，我们两个 差 我们俩说的有哪个是不对的吗？就是一边 好了啦，来说最后一点，他最后一点大家会比较感兴趣，用 Excel 详细记录旅行过的地方。 我也会啊，我会用冰箱贴。 你会非常非常详细记录吗？ 我会用冰箱贴记录我旅行过的地方， 真的很详细。 没有了，我在备忘录里面有添加我在各个地方写的那个一些小的游记，包括朋友圈。你看过我朋友圈，你应该知道我朋友圈是一个、 屏蔽你了， 对，极度做作的人，对不对？所以我被大部分人所 屏蔽。 屏 蔽你了。 好的，我被大部分人所 屏蔽。没有，没有屏蔽你了，开玩笑。 对，原因就是因为我有时候会到一些地方会发当下的一些想法和一些小的体悟，那么这些东西我觉得也是一种记录了。 对，其实像朋友圈，我觉得发朋友圈最好的一个特点或者是用处，就是可以记录你的生活。 对， 但是我后来发现工作越来越忙，就没有时间去记录了。然后照片你要去 P 呀、你要去稍微的调整一下，没有那么多时间。 这是我一个小时的过程，没有耽误我时间，我觉得它也是正式的一部分。 一个小时 我不会 P 那么久。以我的技术，我曾经在和爽大爽汤的节目当中教过大家如何快速修图。 你是怎么教的？ 就是几个软件了，到时候会跟大家分享，跟你私下分享。 来来来来来，看看袁浩同学7月29号发的朋友圈，这张照片修了多久呢？ 你是突然翻开了我的朋友圈吗？这张照片不超过5分钟啊，绝对不超过5分钟。 我想看原图。 原图，哎呦，原图，直接给你看原图，丝毫没有压力。 真仔细。 真的，我跟你说，给你看原图。 你有瘦脸吗？ 有 磨皮吗？ 你自己去看，跟你的那张对比。不要，你再滑会滑到我没有穿衣服的运动照。 哇，你戴墨镜好帅呀、 不要滑了，再滑真的会翻到没有了，这个前面还好，倒是没有。因为我在健身房有时候会运动完了以后只着一条小短裤，然后拍一下自己的健身记录。 浩三强太可爱了，浩三强说该结束了，明天见。真的帮我们进行了预告。的确是今天跟大家聊的是这个任性的话题。 是。 最后这个朋友之所以选了他，是因为他还蛮正能量的，可是他这应该就是一个炫耀帖吧。 我觉得 他说保持这些习惯别人不能理解，但我觉得我做得很开心。 对啊，而且他的这个坚持就已经让很多人觉得说很值得打死 了。然后我自己其实就真的是最近被打了鸡血，我最近就充满了励志和正能量的 气质。你在坚持干嘛？ 我在坚持学习习惯，保持学习。 鼓掌。 不管怎么样，也希望大家可以有理智的做出生活当中的选择。但是当你想任性的时候，有理智的去任性一把，因为人生苦短，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 哇 哦！来吧，亲爱的朋友们，这就是今天早上的微微一笑了。明天呢，微微一笑会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资讯。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好的，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明天再见哦！明天我跟水水和云浩都会出现，送大家一首《干杯吧》。干杯吧，朋友，明天见。 真的是这首吗？ 拜拜，我是珊珊。 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时间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